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喂喂喂喂喂，又到破击会啦！嗱、啊，今晚咧就啊。聽到我把聲啦，淨係啊，因為阿 Raymond 咧有啲事嚟唔到，另外一位就唔使講啦嚇。咁、啊、好在我就揾咗兩個朋友嚟陪我嘅，咁啊就包括咗咧就係、是、有呢個阿少倫啦 ，Hello， 係啦，少倫之前上過我哋節目噶啦，咁啊係啦，你自己介紹係咁要兩句。 我係建築師，係私營觸覺嘅成員嚟嘅， 冇錯， 我叫花少倫， 冇錯。咁啊嗱，咁啊少倫咧就中意飲酒嘅，所以今日上嚟咧係除咗傾偈之外咧，佢幫我手咧就係、是、要我哋有支紅酒啊，有 whisky 喺度，咁啊大家一齊幫我搞掂曬佢。咁啊嗱，另外仲有一個一個嘉賓咧，咁啊其實咧就係、是、應該第一次上嚟嘅。咁啊，我俾啲讓佢自己介紹下自己啦。 好啊，大家好，我叫陳清泉師師，我係精算師政嘅成員嚟嘅。咁精算師政係咩咧？就其實。即係一班精算師啦，就嚟關心啊政治嘅嚇。咁、我哋出嚟咧都係政改嗰段時間走出嚟。咁你話你班嘢有乜搞作咧？咁而家咧，我哋其實同一個叫保險起動，即係一班保險從業員咧一齊搞緊。 嗯，但呢個我陣間俾時間你講，呢、這個俾時間你講。咁但係咧，我想咧先打個尖先，因為咧嗱，我哋有個傳統嘅。就係、是、今我哋即係邀請我哋啲專業團體啲朋友上嚟咧，都會約略講多少少，即係其實你提到一句半句㗎啦，即係政改咁樣。咁但係我哋都想即係等啲我哋嘅啲聽眾咧，就可以立體啲啦，了解多少少你嘅人先啦，係咪先啦？就唔使咁拘緊嘅。That's why 我哋有酒喺度啫。咁就係啦。咁咧，咁其實咧就嗱，嗱、你本身係精算師啦。 嗯。 精算師咧，一般人嘅印象咧都係 有錢咯。 呢、這個當然係其一啦， 靚仔， 收入高， 靚仔， 靚仔呢個一定係嘅咩？ 印象中嘛，你 有錢嘅話咧，望下望下就覺得佢靚仔㗎啦， 冇夠分， 係咯， 係， 咁又即係啊， 你望下佢靚唔靚仔？ 好識計數， 有精神 ，OK 㗎，都望多兩望，我飲多杯就。 嗱，所以靚仔同有錢都係假嘅，嗱，你繼續啊， 唔係，梗係主觀啊。系冇真相系假嘅， 咁啊，肯定咧就系即系属于即系高收入人士啦，相对于一般嘅大众嚟讲，亦都系中产好明显嘅一个即系咁样嘅一个，即系我哋叫做你话叫阶层有咩都好啦。咁点解你会嚟到呢个位咧？即系 what brings you here？ 即系呢个可能系我第一个想知道多少少嘅。 嗱，先讲我而家个位系咩咧？其实我个位都唔系好出嘅啫，吓咁只不过我哋政改嗰阵时咧。就搞嗰啲反對嘅行動啦、聯署啦、登報啦，咁上個立法會即係 X 嗰班議員啦咁樣。 但我感覺上你好似好自然、好 comfortable 咧，就喺呢一啲嘅，包括你立法會嗰段嘅嗰個錄影咧，我係有睇過嘅，我都係直頭係叻過曬好多我哋嗰啲所謂零票又好啊，幾多票嗰啲議員多多聲喎。 係啊，其實嗰場咧立法會嘅諮詢我都喺度嘅，咁所以 Christian 睇到清泉都證明佢講得好好啊，佢唔知道我係同一場嘅。唔係，的確係嘅，即係嗰場咧，我真係。第一次好近距離咁接觸阿思思嘅，就坐隔離兩個位，我記得。咁啊，好深刻印象，因為咧嗰日好悶嘅，個個咧啲學生都喺度講嗰啲乜嘢講嗰啲粗口啊，成啊咁樣，即係講一次好聽嘅，咁但係十幾廿個人冇聽，跟住突然間過嚟講完之後，有個講嘢好好喎，即係又可以插到佢啦，又有 point 啦，又幽默啦咁樣。 即係好似一我哋成日都講一股清泉咁樣。 係啊，就係、是、人世間香港嘅一股清泉。 係 啊，有啲咁嘅感覺。 咁你話中產點解搞到呢個位咁樣嚇？其實我年紀大啲啦，我就係、 是、唔 係 啊？你同我 唔覺 嗱 ，by the way，C C 咧，我哋後屘咧發現咧，佢係同我同年同月。同人出世嘅，咁即係你唔老啦。 係，我唔老 生啊， 我唔老，但係我經歷過好多，係啦， 曾經滄海。 係啦，咁八九六四嗰陣時，我都出去遊行嘅，嗰陣時大學。 好細個啊， 係啊，好細個，但係唔知點解讀咗大學啦。 神童啦，呢位 跳班啦，因為 精算嗰啲好勁，好勁，識計數嗰啲咧，十三四歲已經可以入大學啦。 冇錯冇錯。 咁其實你一路做個專業咧，同埋你經歷過九七啦，因為我其實就比較遲先入行喺。即係喺研究院啊，去喺其他地方就浮沉過一輪，即係無所事事咗幾年。 哦，你曾經諗住搞學術嘅？ 係啊，係、哦、啊，哦、我讀完 master 咁啊，都喺某大學做咗兩年 RA 啦。 點解唔可以開大學名嘅？得呢個得㗎嘛？ 其实 哦，有咩唔得啫？ 系啊， 野鸡嗰啲就唔系 啦。哦，其实我喺港大都做过嘢噶，做过一阵噶， 系嘛？ 港大可能都会做变野鸡。 咁嗰阵时咧，就诶个系主任咧同我同名噶， 系 同名同姓， 哦， 就 系 阿陈清泉教授。 系 咁，所以咧我啲粮单啊、图书馆证啊， 佢教数学嘅系嘛？ 佢 系教咩？ 嗰阵时佢系 Triple E 嘅 ，Triple E 都记咗佢度。 陈教授系电动车权威嚟嘅。 O K， 而家仲系咪仲喺度教紧？定 佢退休好耐啦，佢年纪都大。所以你睇阅兵名单咪有陈清泉嘅名咯。 我就系 你嚟 嘅， 你嚟嘅。 哦， 佢唔好解，佢又想解释佢。 佢嗰阵时佢好似佢就好似要即系点啊？即系扮话去咗 泰国， 但实情个人咧就其实好似去咗北京嘅。 应该系嘅， 好似系咪有可靠嘅消息？ 都好似冇否认过。 佢都冇發現過，係啦。不過呢個我哋可以事後再講嘅，即係關於呢個，呢個係佢嘅呢個另一個好隱蔽嘅身份，但係可以係講住。 咁你點啊？公司啲嘢寄曬陳教授嗰度。 係啊，所以好慘啊 ，library card 都冇噶， 喺佢嗰度。 係啦，佢嗰度。咁佢你個咁寄 library card 俾我，攞手掉咗啦。 佢借曬你啲書， 定係咁解啊？唔係連證都冇咯，我係啦。咁咁但係你專業咧，你就發覺咧，其實你喺。其实唔系净系你叻噶，其实你经历过九七咧，你就知道咧。 嗯。 好多时系有时运嘅。 嗯。 就算你好努力，当然我真系好努力啦吓，咁啊，大学咁又考试，即系考精算真系好鬼辛苦。 嗯。 咁但系就算俾你做晒考完咧，其实呢、這个大环境系点样样，同埋咧，其实你点样可以嚟到呢个地步咧？其实。讲真，我而家都唔怕讲，其实我屋企咧细个好穷嘅， 嗯， 所以咧你噏得出嘅政府援助咧，我都几乎攞过嘅， 嗯， 吓、中援啦，以前叫公共援助啦，书簿津贴啦，车船津贴啦，乜差津贴，总之有津贴就要申请噶啦， 嗯， 因为真系冇钱啊，即系开学其实系阿爸阿妈就块面就揽埋住，佢唔系唔想供我哋读书啊。 嗯， 但系屋企五个细路，喂，五个细路一齐开学， 你排第几？ 点顶？我排第二。 OK， 系啦，点顶啊？咁、所以其实啲人话中援养懒人或者点样样，我唔系噶，我屋企我又受过公屋嘅恩惠吓，咁、我又读大学又有关人窿吓，其实系全部系。香港政府栽培我哋噶，咁、你话有啲人话你唔识教或者你冇钱唔好差咁多咯。我话俾你知，我而家我屋企五个大学生，五个学士学位，三个硕士学位，啊有专业人士，我唔系话我哋好叻，我哋唔系话发达啦， 好似有建筑师 啊，有建筑师嘅，不过唔好开佢名啊，冇问过佢就 系 啦，即系我哋 系嗰个时代就感觉上就系、是。我哋系嗰个所谓社会向上流动咧， 系啦系啦，即系 有咁嘅机会， 有咁嘅机会，同埋系呢个社会嘅制度俾咗我哋希望嘅， 系 吓咁我而家睇翻我哋嘅制度，究竟我哋有冇俾到其他人希望咧？吓我哋有冇跟住个时代去改变咧？即系我成长嗰阵时就系七八十年代话香港经济起飞啊，由冇到有好多工业。喂，而家边有工业啊？吓咁你边有嗰啲？ 我识嗰啲以前咧最叻嗰班咧去晒读 engine 咧，谂住出晒嚟咧，坦白讲，一系做 sales 啊，即系啲所谓嘅嗰啲做紧工业有关嘅嗰啲公司，不过咧同工业完全系做嘅嘢啊，嗰个 nature 就 即系冇得再整 啦，系只可以去卖啫， 即系卖嘢啦， 系啦，咁一系咧就转行噶啦， 系啊，咁所以我点解你话咁自然就系我系觉得一个公平嘅社会制度咧好紧要， 嗯， 因为如果冇一个咁嘅制度咧，其实我自己出唔到嚟。 嗯， 我好记得我中二嗰阵时咧，我去攞成绩表啦，咁样啊，咁啊，爸爸同我去攞，咁但我爸爸冇读过啲咩书， 嗯， 咁佢老师就话啊呢、這个都可造之材啊，好有潜质咁样啊，即系考试都名列前茅，咁翻屋企佢同我讲，即系行路啊，你即系好乖啦，咁好开心啦吓，即系个仔考得好，咁跟住第二句咧，佢同我讲啊，你怕唔怕污糟嘅咧咁样。 嗯， 咁不如读完中三，你去学整车啦，咁样。 嗯， 吓、啊，咁即系我唔系话阿爸唔咩，因为对佢嚟讲咧，有一门手艺咧，系即系佢好爱你啊。其实佢好想帮你安排，即系生涯规划啦。 嗯，系啦，明白。 咁但係我想講嘅係，如果我冇一個社會制度去幫到我，有機會讀大學，有機會讀中學添啊，其實中學都唔一定你必然有機會讀。冇呢個接受教育嘅機會咧，其實我可能係一個好渣，我唔係一個精算師，我可能係一個好渣嘅車房仔。又因為我啲， 或者你係個好叻嘅車房， 我啲手工係好差嘅嚇、啊，即係整嘢整唔掂嘅，咁我可能係只係一個成日俾老闆鬧嘅車房仔咁樣。咁唔係話做車房唔好啊，而係話我做唔到我最擅長嗰樣嘢，我個潛能發揮唔到。咁所以一個好嘅社會制度，一個公平回應市民訴求嘅 改變到一個人嘅命運， 一代人嘅人生，唔係一個人，係一代人嘅人生。 其實我諗呢個公平一個社會制度咧，同我哋今晚咧其中個議題咧都有啲關係。我哋陣間咧，我哋都會咧就翻嚟。而呢個議題咧，事實上咧，我哋今日揾咗阿思思上嚟咧，都係一個好適合嘅人選嚟傾呢樣嘢。就係、是、今日咧，收音機有講到嘅關於呢一個所謂嘅全民退保呢樣嘢啦。咁但我想暫時咧。我哋下一節咧用多少時間嚟講呢樣嘢？而家咧，我想咧就帶佢一個遠少少啦。其實都係咧，大家都喺度講幾日噶啦，已經係就係呢一個所謂香港大學校委會咧嗰、那個錄音咧就係、是、又流出嚟啦。咁但我唔係咁啊，我因為我哋時間又唔好多，我又唔好想咧又係即係其實大家都講啊，其實大部分嘅嘢咧都係冇乜新意，都係嗰啲嘢嚟噶啦。咁我淨係想即係傾兩句咧，就係、是、第一就係關於呢、這、一個港大嘅呢、這個。校长啦、啊，即系你哋有冇譬如睇到佢？你点睇个校长本身佢嘅一啲嘅回应啊？其实有啲人就话佢系反驳呢个黄奕铭，我又唔系好肯定系咪即系去到嗰个位，佢最多系 disagree with 佢某啲 point 啫。咁第二咧，我就想听一下啦，即系大家当系即系突发奇想咁样。如果下一个如果仲有呢个录音系流出嘅话咧，其实你会想系听到边个讲嘢咧？咁样不如啊，俾阿少良讲先啦。 其實我有一個諗法嘅，即係唔係話想聽邊個？其實都留咗三個啦。如果我係校委會，會諗，不如我自己播出嚟好過啦。或者我自己公開內容， 君耀係咁講 嘅。係咯，不如咁好過啦。或者你都知道你錄曬嘅啦。咁我如果我真係光明正大嘅，咁不如我讀出嚟啦。你話我斷章， 緊張到不得了。係 咯，你話我斷章取義又成係咪先？最公平嘅，我而家啲都講曬啦。我咪講將個內容 同埋個過程咧，都係幾咩啲？我都每次插你少少咧，即係當係少少插曲咁樣啦。咁就係上個禮拜咧，咪有個禁制令嘅。係 啊， 係 啊。 咁禁制令咧，其實我想帶一個 point 出嚟，幾得意咧，就喺個禁制令呢一個咁樣嘅因為新聞咧就都有講好多內容，但呢個 point 咧佢哋就冇提到，我覺得好值得攞出嚟俾大家知嘅，就係、是、梁志雄咧，其實咧佢 all the way 咧係用佢自己名義，就唔係用港大名義咧就去申請呢個禁制令，呢、這個大家知啦。係啦，咁變咗其實啲好大嘅挑戰啦。喂，大佬你憑咩啫？係咪先啊？咁其實咧，佢係應該咧要經過一個校委會咧去開會。咪決定做呢樣嘢，但係冇做到呢樣嘢。但係好得意咧，就係話咧，由佢攞呢個臨時禁制令到上個星期五六號咧去法庭呢個禮拜之內咧，佢完全冇做過嘢，佢冇 call 過 meeting 喎。係呢啲係當時喺法庭上面啲人講嘅嘢嚟嘅，即係一個 open call 入面。咁但係我自己聽到我就覺得，喂，咁究竟你想點玩呢？即係完全好似而家香港咧，我哋成日講個程序啊、公義嗰啲冇曬， 規冇矩咯。 係啊，即係你成個禮拜時間嚟啊，你做下樣都係咁要開個會，還掂你啲人數都係 overwhelming， 你都贏硬嘅，十個到㗎。 paper circulation 都好啊， 係咪先啊？因為而家連最新嗰個咩研究生代表都係你自己有啦，已經係咪先啊？什麼僵啫？但係冇做到。唔好意思，咁啊，少良，你繼續係啦。 哇！但我想問翻，咁佢點解法庭又會俾佢做呢個禁制令嘅？ 其實而家咧嗱，佢而家係臨時禁制令，係嚇，即係臨時加兩個臨時嘅。咁即係話，就上次臨時禁制令咧，我暫時俾住你先，都係臨時嘅啫，咁樣。 哦 ，OK。 直到咧有多啲嘅時間，因為點解咧？港大嗰邊嘅嗰個律師團隊咧就話：喂，哇！而家你咁多人跳出嚟啊，呢、這個又話即係想 resist 呢一個咁樣嘅一個禁制令。我需要多啲時間嚟回應你啲嘢喎，我需要多啲時間去準備喎、啊，咁變咗係 buy time 去做呢樣嘢，咁變咗而家法庭亦都俾佢時間 OK 啦，咁都係要公平啦，係咪？咁俾時間佢咧，就話做咗少時間，等佢可以咧，到時翻去法庭嗰度咧，就可以作出一個比較詳盡啲嘅陳詞。所以咧，所以喺上個禮拜嚟講，你可以話成件事咧係冇一個好大嘅一個嘅進展，純粹係將佢壓後咗啫。雖然咁都搞到成日嘅，差唔多已經係就係咁樣嘅背景， 係好啊！頭先就係我話，即係如果佢都俾人知道係錄曬，咁不如大家即係擺曬出嚟，咁咪最好咯，咪唔使 試啊！咪好似 陳冠希啲淫照咁啫嘛，你未你嗰啲受害人，你其實做乜遮遮掩掩啫？你咪出嚟講咯，話我係受害人咁樣咯，嚇、 嗯、 咁、當然唔係話叫你公布埋啲相啦，咁但係你坦坦白白講出嚟，因為如果你真係覺得你自己係受害人嘅，點解你唔出嚟澄清？嗱，因為咧，其實所有錄音咧，你聽一橛仔咧，你又唔知成件事發生啲咩噶嘛？ 係有機會斷章取義。 係啊，咁我都好想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即係唔係食花生啦。咁但係、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你件事搞咁大，咁其實我都想知我哋有冇冤枉到你嘅，係咪先啊？黃耀明女士係嘛？即係平時都問責問責。咁而家咁樣講，其實大家對佢可以公平處事嗰個能力咧，即係或者有冇咁嘅良心咧，就會好大質疑。咁對人對佢都唔公平。 係 咁對校委其他都唔公平係嘛？即係咁樣好似一方面就間接 confirm 咗之前有啲人講嗰啲嘢咧，譬如話冇問候佢，好唔高興，又好似係真咁樣。咁但係究竟係咪真咧？又唔知喎、啊。咁點解不如你一個咁嘅會議一定有詳細記錄㗎啦？咁不如就坦坦白白拎出嚟講咯，係咪先？唔係話咩公關伎倆或者乜嘢？其實所有嘢都係開心見成講最好㗎啦。 系， 系嘛？即系嗱， 其实我都好想。 系啊，嗱，你见啲党报啊，或者咩，即系搞廿三条啊，或者搞啲咩想入侵你私隐嗰阵时咧，就猛咁话，啲议员都咁讲噶，即系你唔系身有事，你怕咩啫？咁样吓，啲类似嘅言语喺立法会都出现过。 系， 咁同一道理咯，咁你嗰班啊，即系亲建制嘅校委，咁你身冇事。咁點解唔夠膽明明白白咁講俾大家聽？你喺嗰度講嗰啲咩咧？ 就算佢嘅睇法可能係我好唔同意都好，但係都唔可以排除佢有一定嘅理據啊嘛。係咪？但係可能而家我就咁聽嘅話咧，我可能就係真係 冤枉咗你咯。 我又都唔想冤枉佢嘅，我都希望我鬧佢，我少佢嘅時候咧，我可以少得更加理直氣壯一啲咁啊，啱唔啱先啊？ 我真係咁講啊，你自己講 準確啲， 冇屈你啊。 就係咯，妖真係。所以但係而家咁樣搞法咧，就唔知點玩啦。咁但係呢亦都有個比較得意啲呢，就係、是、今次佢成個嗰個錄音嘅流出呢，就係擺咗喺台灣嗰度。係 呀係呀，係咪同禁制令有關？ 其實某個程度上面都當然同禁制令有關啦，因為禁制令其實佢始終佢都只可以喺即係香港呢一個咁樣嘅我哋嘅 jurisdiction 呢，香港有效咋嘛。你冇理由去到外國都可以搞到佢㗎嘛。咁變咗其實即係你即係講得衰啲，就係禁制令喺呢一個咁樣嘅一個咁嘅事情上面呢，其實佢可以做嘅嘢其實都有少係有限㗎喎。除非佢知道係邊一個人呢係將呢一個嘅錄音呢擺去個台灣嘅 server 度。因為佢禁制令而家都係有包括咗一個 unknown 嘅一個 person， 就包括咗就係事後幕後我哋唔知邊個人，而呢一個人呢其實呢都係喺個禁制令嘅一個禁制嘅範圍之內嘅。問題但係你唔知道你禁唔到佢啦，係咪先啦， 登記犯唔到。 係囉，咁變咗佢而家擺咗即係外國呢，某個程度上面都係好似對呢個禁制令嘅一種嘲笑。 係。 亦都係一種嘅你可以話係即係都有啲矛盾嘅。一方面我哋禁制令大家都要，即係喺香港嚟講，我哋講即係話都要尊重呢個法律啦。 係。 但另一方面呢亦都覺得係有啲即係我心入面呢，我有少少又即係好唔好快啲喺外國啲 server 擺晒出嚟喎。係。係咪先啦，即係呢個係即係又都係一種對即係言論自由嘅某種程度上面呢都係一種嘅，即係點講啊，即係佢好似一種生命力。 你好似維基解密咁樣啦。 係囉，即係你野草燒不盡，佢一定要 就擺晒上網咁樣。咁犯唔犯法，我覺得嗰個人背後可能都有犯法嘅風險啦。咁但係我諗有個好重要嘅 point 就係呢，呢啲咁關乎公眾利益嘅事情，呢件事係反映到呢，雖然呢啲大學嘅管理係直納稅人出錢，但係我哋係冇權知道發生緊咩事，就算嗰件事唔再機密，我哋都冇正式嘅法律途徑呢去攞得嗰啲會議記錄啊，或者其他文件。嗱，喺外國呢完全唔係㗎。嗱，我哋友好團體前線科技人員呢都做過一啲 research。即係好多大學呢，特別係譬如美國加州大學系統啦，咁因為佢係加州俾錢嘅。咁所以呢其實理論上佢所有嘅文件呢都係 under 嗰個陽光法案。咁只要有公民去申請呢，其實佢係要提供嗰啲文檔嘅，就算嗰陣時係要保密， 之後咧，佢呢個需要交代嘅責任咧，係大過佢保密嘅責任。 嗯， 咁有，但係反過來我咧，我哋好似金鐘人啊，唔好意思啊，白宮發言人係啦，咁講話政府出錢，政府有人管，其實唔係呢個世界每一樣嘢叫政府出錢嘅，政府所有錢都係市民出錢嘅。 嗯， 所以佢啊。白宮發言人講嗰句嘢應該修改成咧，市民出錢，市民有權管。 嗯， 而我哋唔知嗰啲嘢點管，所以 最慘咧就是市民出咗錢咧，但係啲政府嗰啲咧就揾藉口咧，就將嗰啲咁嘅檔案咧燒毀咗佢。 所以有人而提出話要有檔案法咧，係好緊要，好緊要，即係唔好以為好悶嘅嘢。其實香港咧就曾經燒毀好多嘅檔案，每年都抌嘅。你俾我都抌啦，喂，費事有人揾到我做錯嘢啊嘛！我係公務員，我都燒毀曬佢。 係啊， 咁所以呢個其實唔單止係政府公務員嘅，其實公營機構嚇、各大學其實都需要。如果你話請人，我需要保密嚇，咁、請完咪唔使保咯，係咪先？咁、我冇叫你 open 佢個 CV 啊，咁我可以淨係喂你話俾我聽，你招聘委員會個結論咁得唔得？有冇得睇咧？其實冇喎，而家咧。即係我哋言論自由最犀利嘅捍衛嘅鬥士咧，就係文匯報， 嗯 啊，就幫我哋爆曬料出嚟， 係 啦，即係 unlikely 嘅同伴，係啦， 守護住呢個言論自由， 冇錯啦，即係為佢飲杯先， 飲杯，咦？點解你冇走嘅？你快啲斟翻先， 好，我知你。 喂，咁樣嗱，我又想將呢個時候咧，又跳去第二樣嘢。因为今日咧，我哋晏昼咧喺度倾咧，就话即系今晚我哋有啲咩嘅 topic 嘅时候咧，咁啊，思思咧就话申请咧就想攞一分钟嘅时间，咁啊就系要去问候某一个人嘅，咁但系我就听完即系之后咧，我都好支持佢，我决定俾两分钟。而家我哋啱啱就有两分零钟嘅时间，我就交俾你啊，喂。 嗱，其实咧就系、是、阿陈建波先生吓，即系我哋保险界嘅立法会议员，咁佢就系、是、功能組別啦嚇，咁佢而家就更加地位更加超然啦，因為咧就係、是、財會嘅主席， 勁啊， 勁啦、 啊，哇！呢、這個權力好大嘅喎， 係啦、 啊， 咁之前咧就大展一揮就展報啦，咁啊創科局通過啦，咁創科局唔係我哋今晚嘅 topic 啦，咁但係咧佢之後咧就評論呢個拉布咧，就話哇而家咧啲議員咧嚇2万3万票咧就可以当选啦，咁其实咧拉布咧就有好多后果，咁令到市民咧就好唔开心咁样啊！我唔知点解佢可以觉得市民好唔开心啦，吓佢又冇做过调查，佢又冇选民基础系嘛？咁但系最大嘅问题就系呢个人呢位陈建波先生咧，其实过去两届咧都系所谓自动当选嘅，即系佢咧系一个零票议员嚟噶。一个零票嘅议员， 佢话佢系全票啊。 系啦，佢话人哋问佢点解零票啊？佢话唔系零票吓，冇人竞争，咪即系全票当选咯吓。咁、但系就算 佢邀请啲人挑战啲人，你嚟选咯、 啊，你嚟选啦、啊、咁样。喂，我选到先啦、啊，唔系好难选嘅问题。喂，百几个保险公司嘅老板，大家喂咁样选出嚟，我点埋去选啊，大佬？咁你话喂130几个保险公司唔投票选出嚟嘅议员，系经贵过2-3万公民选出嚟嘅议员，有冇搞错？2-3万除零，即系话你个票数系票值系大无限倍、哦。而家嘅公平咧系去到，即系讲唔公平嘅程度，唔系话几倍、几十倍、几百万倍，而家系无限咁多倍。 呢个可以入健力士记录噶、哦。 冇错，我觉得 唔公平， 即系一个零票嘅人可以咁样去。蔑视啊，民意代表去咁样轻视，咁样话你用个零票嘅身份去藐视民选嘅代表，呢啲真系可以列入即系非物质世界遗产嘅，真系即系香港先至会有啲咁荒谬嘅事。 我晏昼做咗 research 特登为咗呢样嘢，我咧统计过所有咧功能组别自动当选嘅议员嘅总票数系大概19000票左右嘅，即系佢哋加埋咧。都唔夠一個民選議員咁多票嘅， 咁咪咯。 就算當佢全票啊，當佢全票， 即所以即我覺得即好奇怪就係佢點樣可以講得出呢句説話咧？就係、是、即好似完全係冇一個概念咁樣啦。係 啊， 咁好啦，嗱，咁我哋就下一節翻嚟，我哋就繼續咧，就係講翻我知道咧，就係呢個保險界咧，正話咧就係阿思思提到嗰樣嘢咧，我想俾你就補充一下嘅。好，轉頭見。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